新城广播剧团钟欣桐、陈文焕、周子驹、叶文辉《安拉上的恋人们》第十集。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哎，又系我唔好啊！ 唉，都惯啦，不过黎太都想听下你嘅籍口嘅。 今次呢个咧就比较有娱乐性，包你估都估唔到啊！ 听个字啲。 我剛才出街啊，被个星探捉住，他说我有 camera face， 还问我有没有兴趣拍广告添。 你不是这样都信吗？ 信？为什么不信啊？那我靓就公认的啦。 那之后又怎样啊？ 我不是上了去 model 室，临走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帮我接 job 啊。 啊，你这个故仔直头可以用来拍警讯啦。 那怎样啊？他们最后屈了你多少钱做介绍费啊？ 一个仙都不用给啊。 那还衰，他们不是要你买身咯？ 我猜过你啊，原来他们看中我口才好，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星探啊。 还衰，要你去呃人， 那好过被人呃啊。 还有人家不用坐监，要你坐添。啱啦，在入监之前我跟你惨埋最后一次兵啦。 你把正一乌鸦口来的。踩完冰去哪啊？ 今晚中秋节都为了男朋友吃饭了， 亲埋我咯。 你不怕做电灯胆的咪嚟咯。 讲下笑啫，见到你哋两个烟人样，仲边鬼有胃口啫？ 唔系唔遇你啊，你自己唔嚟噶咋？ 咦，我个袋呢？ 唉，唔使搵啦，睇下个锁俾人崩烂咗啦。 呢间乜嘢溜冰场嚟噶？啲 locker 无遮无掩嘅。咁而家点算啊？ 冷静啲，搵人帮手咯。唔该。唉，我哋又唔见嘢啦。 唉，我都唔明你嘅，点解一定要喺溜冰场度识男仔啊？ 就好似啲赌仔去食一间赌场一样，旺自己嘅，咁咪嚟多几次咯。 喂，我又唔觉得呢度旺你、啊。你上次嗰个 Brad Pitt 咪一样飞咗你？ 所谓旺我嘅意思咧，唔系喺度搵老公。看呢度几多靓仔，睇到人哋眼花缭乱，唉，都唔知点拣啊！ 系冇得你拣啊！你睇下你自己啊，俾人飞咗之后自暴自弃，足足肥咗30磅啊！边有靓仔沟你啊？ 肥妹都有睇靓仔嘅自由噶嘛？喂喂喂，你睇下嗰边嗰个 mix， 成个 band Netflix 咁啊！如果肯约我去街啊，就冇死啦！ 唉，我费事同你讲啊，我去厕所啊！嗱嗱嗱，讲明啊，我去完厕所就要走㗎啦。 咁快？ 我同你企咗喺度3个钟啦，仁至义尽啦，係咪？ 你啊，自从同 Michael 拍咗拖之后啊，成个人变晒喎。 係㗎，变得幸福咗同靓咗囉。 係啦，去厕所小心啲啦，啲幸福啊好容易冲晒去㗎。 啊，肥人我见得多啦，最黑心嗰个都係你啊。哎呀，哇，撞死人咩？ 唔好意思啊。 咦，你漏咗嘢喎。 唔係我噶。 哇，咁靓嘅袋都唔要，名牌嚟㗎喎。哇，鬼咁重嘅，带哑铃出街咩？咦，啲对白咁熟嘅。唔係啊，吓，又係我執到。 喂，你识唔识次次去厕所都去鬼咁耐啊？ 哇，讲你都唔信啊，你睇我又執到啲咩？ 唔係嘛， 就係咁扯。 老規矩，快啲打开嚟睇下先。 都话咗喇，咁缺德嘅嘢我唔做喇。 啲粗重嘢不嬲都係我做㗎啦。又係带咁多嘢出街呀、啊、又手提电话又化妆品。仲有呢本由去年行到今年都想买嘅电子记事簿啊。 我都係提议你攞去管理处。 食过返寻味，唔通有钱都唔想赚咩？ 你又想问人攞钱呀、啊？ 上次那个有钱女咁顺摊，这个应该都不会跟我们计较的。 那你快点打电话给他啦。 现在轮到你吹回我转头。 我约了 Michael 吃饭啊。 那你就叫他来陪我咯。 中秋节多了你的电灯胆啊。 最多我拿到钱请你吃月饼了。 嗱，电话啊，你打定我打啊。 本来呢条桥就我諗，应该是我打的。 但是想说我把声好听一点，所以是我打嘛。讲到尾啊，你都系生人唔生胆啫。 讲价嘅嘢你最叻， 咁仲唔睇下本电子记事簿个失主个电话几多号？ 诶，搵到啦，搵到啦，你听住啦。 唉，唔见咗个袋啫，唔好咁伤心啦。 系咯，最多我哋今晚请你食饭，然后车你去赏鱼。 食鬼食马咩？你知唔知个袋啊，系我最中意嘅男朋友送俾我噶。而家人又走咗，袋又冇埋，我仲可以点挂住佢？ 你记唔记得上次我唔见咗个袋啊？最后咪一样揾得翻，可能今次一样有人执到咧。 一条桥冇得用两次噶。我不嬲都黑仔，冇咁好彩嘅。 咦，真系有人打你啊？ 喂， 唔该 Maggie 张啊。 我系。 你系咪唔见咗个袋啊？ 你执到我个袋？ 系啊，你喺边啊？我哋攞翻个袋俾你啊。 我仲喺商场度啊，你喺边啊？ 我哋都喺商场、啊，我约你喺边度等好啊？ 就溜冰场啦，我即刻落去。 OK， 五分钟后等你啊。 一言为定。 点啊？ 佢话俾翻个袋我啊！呢、這个世界原来一条桥真系可以用两次嘅、啊。 你有乜理由啊？讲咁耐都唔讲钱噶？ 喂，你算啦，你做人唔好咁贪心啦。你又唔系等钱使？ 你变咗啦？ 边个变咗啊？我离远已经听到你两个喺度嗌交啦。 你啊，你追到我个姊妹之后啊，搞到佢成个人变晒，变到乖晒啊！ 吓，变乖咗都要闹我啊？ 我唔理啊！我要你哋两个请我食饭啊！今日好唔开心啊！ 佢做乜嘢啊？ 唔使理佢，佢肥得滞，荷尔蒙失调。 做乜咁耐都未嚟噶？ 你唔好咁心急啦，冷静啲。你睇下有冇人孭住你个袋过嚟仲好啦。 诶、欸，我见到啦，我见到啦，嗰、那个女仔孭住咗我个袋啊。 边度啊？ 嗰边呢？ 阿 Lu， 阿 Lu。 安拉上的恋人们。安拉上的恋人们， 我估唔到喺呢个时候见翻阿 Lu， 一年冇见，阿 Lu 同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系一样，佢隔篱嘅仍然都系 Michael， 因为唔想尴尬关系，喺呢一年嚟我都冇揾过 Michael， 心底里面一嚟我怕喺唔衰得嘅情况之下争翻 Michael 翻身边，二嚟我又想试验下自己对佢嘅爱有几深，但事实证明。在没见 Michael 这两个月之后，我对他已经没晒感觉，因为我有 Aaron 在我身边，我只有 100% 这样认定我最爱的就是 Aaron。 同了 Aaron 一起，他为了我改变了很多，经过我鼓励之后，他的起心肝去报名参加赛车，我相信他有能力用10分钟在公主道这样飞上飞鹅山，一定有能力在东望洋那里拿杯给我看。 在那边啊。 蛤，小敏？ 小敏？那个就是小敏啊。我见到眼前的人就是一直想见的小敏，心情好复杂。我跟她虽然在 ICQ 度倾了这么多次偈，脑里面其实一早已经有一个心目中属于她的形象，但是我估不到今天终于可以见到她了。佢嘅样同我想象中嘅竟然有 90% 吻合啊！见到佢，我完全冇任何陌生嘅感觉，就好似见翻一个好耐冇见嘅旧朋友，好开心，好惊喜，冇任何格格不入嘅疏远感受。当然，我亦都留意到佢身边同样系我识咗好耐嘅小马，我见到佢哋两个手拖住手，好亲密咁嘅样，我不其然又即刻拖翻 Michael。或者女仔之间总是就存在这一种很微妙的比较，我不想让小敏觉得我和 Michael 有任何问题。当然我和 Michael 这一年的感情是很好啦，我庆幸我当初选择离开小马决定是没有错的，因为我真的找到我生命中追求的男朋友类型，从小敏的眼神我亦都知道她同样找到了。 嗨，阿 Lu， 好耐冇见喎。 咁啱嘅。 未同你介绍过添，我女朋友小敏。 你好， 你好。 小敏，好耐冇见啦。 小马，我未同你介绍，呢、这个系我以前男朋友 Michael。 嗨 ，Michael。 Hello。 喂喂喂喂，你哋唔好醉酒住啦，俾翻个袋我先咯。 嗱，俾翻你啦。 唔该晒，唔该晒。 个袋啊系我以前男朋友送噶， 咁有纪念价值啊！咁你要小心保管啊！你边第二个啊？边度会咁好心俾翻你啊？ 所以我真系要唔该晒你啊！ 大家咁啱，不如一齐食饭啦！ 系咯，小敏，你哋谂住去边噶？ 我哋谂住一阵入赤柱赏月，你哋有冇兴趣啊？ 咦，好啊，好耐都未试过咁大班人一齐赏月，阿 Lu， 我哋都去咯。 唔知道方唔方便喎、 啊？方便咩唔方便啫？大家第一次见面，一起玩咯。 喂，赏月还赏月、啊，我哋系咪食咗饭先啊？ 你睇下我朋友就知佢唔食嘢唔得噶啦。 唔系啊，佢身材好标准啊。 你唔系氹我嘛？ 你有冇兴趣拍广告啊？ 你有门楼？ 我系星探嚟噶。 我真系得？ 梗系得。你咁难得帮我搵翻个袋，唔通我会呃你咩？诶，我哋边行边倾啊！ 到我哋赤柱之约足足迟咗一年， 我都估唔到我哋会喺咁嘅情况下见到你， 又系唔见嘢，个天似乎有心整蛊我同你。 呢年好嘛？ 我考到会考咯，而家读紧中六， 咁咪几好。 你呢？ 我啱啱发觉翻嚟，我妈咪生咗个细佬，我喺嗰边照顾佢咯。 唔见你问起 Michael 嘅， 你都冇问起小马。 我信得过你啊，你实照顾得佢好好啦。头先我见到佢企理咗好多，都系你嘅功劳啦。 Michael 面色都红咗，肥肥白白。 佢好中意饮我煲啲汤啊嘛。 阿 Lu 啊，你仲有冇嬲我啊？ 过咗去啲嘢唔好提啦。我要嬲你，你都可以嬲我啫。好多嘢啊，我哋啊睇开啲咪冇事咯。你睇下，小马同 Michael 咪一样揽头揽颈。谂翻转头，其实都系我哋多心啫。 阿 Lu 啊，有样嘢我想讲好耐噶啦，不过一直都冇机会同你讲。 你想讲咩啊？ 旧年嘅今日，我都有嚟呢度啊。我见到你坐咗喺海滩嗰度成晚。 哇，点解你唔嗌我嘅？ 我承认嗰阵我自尊心太重，我唔够勇气面对你咯。我一路揾紧机会，想同你讲对唔住。 朋友呢就是不用讲对不住的。 我们还是朋友？ 我今天才第一天见你而已，我们今天才开始做朋友。 阿 Lu， 等你吃月饼啊。 小敏，快点过来啦，好大个月光啊。 来啦，咪住。 做什么？ 差点忘记先自我介绍，我叫潘小敏。 我叫古家露。 多多指教。 安拉常的恋人们第十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盘小敏，陈文门饰演古家露，周子驹饰演 Michael， 叶文辉饰演小马，爱蒲饰演 Maggie，Ricky 饰演阿 J， 以及新城广播剧团联合演出。